得了秘密还不安心，原谅我 不懂得再怎么扮幸运，原谅我 我顾虑成罪人， 毕竟总有恻隐， 知感情完了扮未发生， 想开口又沉默，想分手又难受，终于都欺骗你欺骗我感受， 还道歉说我会补救，对你说谎表演够不够， 这次 又再骗你一次， 何不狠心一试， 太害怕令你变得寂寞，每一次都装出我好意， 担心得我一个呆坐到六时， 别妄想你都讲过，别懒惰要说清楚， 看我们先对自我约地图备了事，敷衍都算关注， 潇洒点结束不等于自私，分开方可各自开始， 不想等是时候，不想拖是时候，真不想欺骗你欺骗我感受， 诚实说我爱你不够， 想退后 爱到这刻只得责任， 不想占有这次， 又再骗我一次， 何不狠心一试， 太害怕害我变得寂寞，我想试始终不敢乱试， 担心得你一个呆坐到六时， 别妄想你都讲过，别懒惰要说清楚， 看我们正对自我约地图备了事，敷衍都算关注， 潇洒点结束不等于自私，我为何怕事， 没法拖手， 这次 就要挥手， 这次我就发誓对你好，愿做你好友，减低一点内疚， 真心话我跟你无谓再逗留， 别妄想你都讲过，别懒惰要说清楚， 既决定了告辞，别报未来点交织，请收起你心意， 潇洒点结束不等于自私，不必假装血流不止， 不要 又再诈骗，不要 情深苦恨， 不要留下次处置。